琢磨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石毅只是摇了摇头笑了一下。等英明终于从那堆人里抽身出来，往他这边走的时候，就看见石毅一个人靠在边上笑。 傻乐什么呢？ 英明站在他左手边，看着他杯子里的酒。 你少喝点吧。 今天危险的是你不是我，你不用操我的心。 我真没有想到，你还有闲心搞这些东西。 不得不说，英明有点意外。虽然每次他过生日都会被折腾一下子，但是更多时候也就是几个哥们凑一起喝一顿拉倒了。这种搞花样的，似乎从他离开聚光灯下的焦点后，就渐渐越来越少了。乍一下，其实有点不适应。旁边的人懒懒地挺了一下后背，不怎么在意地回了一句： 朋友找个机会乐呵一下呗，最近事情闹心的太多，也换个心情。 英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下意识地皱起了眉。 你眼睛怎么样了？适应了吗？ 还行吧，余光的话稍微有点费劲，平时没太大影响。 石毅抬手扶了一下眼镜。 眼睛有时候看东西太久会有点酸和疼，不过也不严重。 你坚持不做手术，你家里人最后是怎么同意的？ 我就是不愿意，他们还能怎么办？我爸骂了我一顿，然后也就随我了。毕竟眼睛是我的。 他的态度很随意，似乎是真的没拿这个当回事儿。英明有点突兀的伸手把石毅的眼镜摘下来，没等石毅反应过来，就直接单手盖住了他的左眼。一时间，石毅眼前就只剩下模糊朦胧的一片。他皱了下眉。 英明。 但是对方没反应。石毅能感觉到英明在看他，却看不清楚对方的表情。人的感觉其实是很敏锐的，尤其是当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一种下意识的判断就会很准。石毅能感觉得到英明的视线，甚至能感觉到那种复杂难言的情绪。没有理由，就是知道。他试探着叫了两声英明，却一直得不到回应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石毅觉得有点不安，所以他下意识抓住了盖着他眼睛的手腕。两个人就带着这么有点僵持的气氛，保持着这样的姿势。英明一直没有告诉石毅他这么做的原因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把眼镜还给石毅。等石毅戴好了，想要追问对方搞什么的时候，英明已经先一步走了。石毅有点疑惑地皱了下眉，看着英明在人群之中的背影，总觉得两人之间的某些东西要失衡了。那一夜，英明喝了很多酒，哪怕是寇金他们都没有见过英明喝这么多的酒。到最后，是耗子和寇金两个人把英明扶上车一路送回家的。石毅本来说他送就完了，英明死活不同意。一伙人闹到两三点才散，等英明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四点了。耗子他们把他扶到沙发上，想问他还能不能上楼，结果他只是胡乱地摆摆手，示意自己确实走不动了。耗子上楼给他拿了毛巾被下来盖在身上，俩人才走。仓库门关上的时候，窗外的月光从天窗一直洒到地上，只能照出一片模糊的影子。烟圈窜上沙发，卧在他脚边，趴着就没什么动静。英明慢慢睁开眼睛，他有点发怔地看着前头。他现在头很晕，胃里翻江倒海的想吐，但是偏偏意识很清醒，心里也很平静。 到底是什么时候完蛋的？拉力赛的时候对石毅还是欣赏，后来慢慢的是一种默契习惯，但朋友之间不也就是这样交往起来的？为什么石毅跟其他人不一样？ 最初就是觉得这人跟一般的军二代高干子弟不太一样，但是说到底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后来牵扯的越来越多，了解的越来越多， 想起两个人过去发生的零星片段，英明最后有点无奈地盖住自己的眼睛，喃喃自语地骂了一句：“ 啊，妈的，太扯了。” 都说感情这种事无迹可寻，但是他几十年的人生里都从来没有考虑过男人的可能性，却最后栽在了石毅这种最不靠谱的人身上。看着石毅半张脸都是血的时候，英明浑身上下都跟泡在冰潭里然后捞出来一样，那种恐惧和震撼用任何语言都形容不出来。他这辈子从来不欠任何人东西，哪怕是吃亏也绝对不会落下人情。这点寇金他们还曾经跟他抱怨过，觉得他这种脾气太拉距离了，似乎任何人都走不近一样。但是现在他不止欠了，而且还还不起了。心里很愤怒，可更多的是揪着心的那股酸涩感。刚刚在酒吧里，他看着石毅被摘掉眼镜之后抓着他手腕的时候，心底某根神经跟被扯断了一样。所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石毅看不见他的表情，所以大概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。他自己也没有照镜子，却可以想见那会儿有多狼狈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是靠着演绎情绪吃饭的。在其他人眼里，英明一直都是一个极其会掩饰情绪的人。结果现在，套一句老话来说，真是一世英明毁于一旦。 操，这以后要怎么办？ 石毅发觉从生日会那天之后，他约英明变得很困难。第一次被拒绝的时候，他甚至觉得很不适应，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很充分。他的电影进入后期配音了，所以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忙起来也就不分点了。石毅能理解，但是接受起来却有点难度。电话总是下意识的就拿起来，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拨了出去，然后每次都会本能的希望这次对方刚好有空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一起吃个饭的时间，却总是赶上英明的各种事。等到第七次被拒绝的时候，石毅终于有点火大了。 我操，你一天到晚到底忙什么啊？就吃顿饭你也没空。 他对面的欧阳吓了一跳，有点诧异地看着他。英明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但最后还是很沉稳地开口：“ 对不起，最近真的很忙。” 然后石毅摔了电话。实话说，英明的拒绝不怎么具备技巧，石毅只要不傻，都感觉得到对方并不是真的忙到什么程度，而是纯粹不想应约而已。但是石毅想不出来会是因为什么理由。印象里，英明从来不是会这么做事的人。看着石毅面色不善的表情，欧阳试探地问了一句：“ 石毅，你没事吧？”“ 没事。” 重新翻开讨论到一半的计划书，石毅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不去琢磨那点糟心事，暗自告诫自己不要再忍不住去碰那个该死的电话了。好在一下午的时间他都泡在会议桌上，等到全部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。欧阳说干脆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，石毅却没什么精神的摆摆手：“ 行了，我有点累，先回家了，你们去吃吧，回头报账。”